做公務員我哋都講過好爽㗎嘛，係咪先？係啊，人工唔需要太高啦，但係發圍機會好大，俾你拗下拗下。 課外活動又好多啦， 又多啦，即係總之係好正㗎嘛，大魚大肉咁樣啊，好開心㗎嘛，咁所以就大家都好想考返個公務員做下啦。咁但係考公務員今時今日呢就絕對係唔容易啊！咁啊，今年全國咧考公務員咧就大約嘅人數咧，報名人數咧就152萬人啦。 黐線， 152，喺個人係一係係好多國家嘅人口嚟嘅，即係我哋講睇下踢世界盃嘅冰島得30萬，即係佢冰島嘅五倍 考公務員， 喺考公務員咁啊。職位呢大約呢都係得20000個到㗎喎，全國夾埋都係得20000個，即係話有150萬人呢係考唔到㗎，係20000多個到㗎啫。咁啊，如果你譬如話有 1% 到㗎喎。 係啊，咁所以你有差唔多普遍有多職位呢係差唔多1000個人會揀一個到囉。咁啊據報道呢就今年最 hot 嘅一個職位呢就出現咗喺呢個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咁入面呢有個叫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嘅研究處主任、科員及以下呢就有職位招錄呢就有2個人，咁最終呢就有14384人嚟報名，咁個比例呢就即係呢好簡單除返2呀，即係7192呢比1囉。即係係呀，7000嘅人呢就爭一個位，咁1000嘅人就爭14000人到呢就爭2個位，咁呢個係好誇張嘅一件事。咁今日喺廣東省呢，就廣州啊、東莞啊，咁啊夾夾埋埋啦，大約啦100000人到啦，係考緊試嘅。OK， 喺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同時啊，好似6點考完。OK， 咁我哋而家都未到6點啊，咁所以就搏緊命啊。咁啊職位都唔係好多嘅啫，應該都咁，所以就祝大家好運啦。 但係做都唔會頭先做你講嗰個啦，人工幾好，福利幾好。 唔係做邊個？ 做嘅。即係 interview 揀官嘅職位都唔揀嗰啲啦。 喂，咁咪唔係㗎，你有好多唔係話好高嘅，即係好多唔係好高嘅職位㗎咋嘛。 係呀、 啊。咁你入咗去先啦。 咁你都要睇下。 喂，你知唔知佢報呢，如果我冇記錯，如果你報考公務員呢，你唔可以報好多，係報一個。 正常。 即係報一個位㗎咋。 你要去諗下。 你報2個位呢，你考嘅時候要取消你資格。 國家民族。 黐線，咁你我覺得有個位叫村長㗎嘛，大佬。黐線。咁你村長秘書咁可能會有㗎。 咁你國家民族研究，咁你喂大佬，即係你寫 paper 寫到 咬。我最近呢，其實呢我最近去過好多好幾個地方呢，又發現有個現象嘅就係呢，嗰啲村委呢啲秘書呢係好鬼死靚㗎。 我係冇後生 呢，我係好後生好靚㗎。佢哋通常呢，嘩，一間大房呢，我去過2、3個都係咁㗎。一間大房入面呢就淨係得個村委同埋個秘書。 有冇床 㗎啫。 有冇床先。 床大梳化又就夠啦。喂，真係好鬼過癮㗎喎。即係我覺得好爽㗎。即係去到我係好羨慕啲人做村委㗎。即係好鬼正。我好索㗎，見都係咁㗎喎，唔知點解㗎，係啊，即係所以，但我諗冇村長俾你應徵嘅，都係應徵，即係後期入咗去先啦，入咗去慢慢爬㗎嘛。例 如交通部收費道路員呢啲係要見啦，係咪先？城管派出所助理呢啲梗 要見啦，城管係要見啦，大佬，即係 呢啲位係要 見。係啊，再話一啲有啲咩呢，有啲咩位同嗰啲地震有關啊，咁嗰啲囉。是啊，即是咩城市規劃啊嗰啲咧，唔係嗰啲好偉， 嗰啲一定會，嗰啲一定會， 真係好正，係啊！ 搞乜鬼文化研究咧？真係寫大佬下下寫10幾萬字咁，代得嗰幾千蚊人工。 咁啊，仲有就考試過程嘅又係好都好嚴格噶，人哋咁又好多方法防止大家出貓啦。咁大家要簽份同意書啦，仲有咧就會收到一份，即係考試之前會收到一份叫做誠信報考。从我做起，至广大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嘅考生， 咁就讲明呢，就喺考试当日呢，就公务员主管部门呢就会联合公安机关啦，仲有呢个武警啦，仲有无线电管理部门啦，好呢全场呢就会呢係对呢个考场或者周边嘅环境进行呢个严密嘅监察啦，咁严防呢个呢即係打击考试作弊嘅行为咁。 我諗嗰个嘅保安嘅程度肯定高过天安门嘅手系。 係啊，所以都几，所以考出去公务员一定系廉洁奉公嘅，一定即系一定质素好嘅。 顶我揀去，一定去海南岛。 咁啊，呢两日所以咧就喺广东省，因为大家都要应付国考啦，咁发觉咧就系、是、喺各大嘅大学入边嘅招聘会咧就冇乜人去见啦，吓、 嗯 啊、即系好冷清嘅，其实因为大家都要准备个国考啦，咁所以你睇到个现象咧就系、是。考即係好多学生，我諗个 priority 都係会揀咗去公务员先啦、 嗯、 公务员唔掂嗰陣时先再即係出返嚟喺个市场度去搵工做啦、 嗯、 即係今时今日嘅国内，即係我諗就好多大学生嗰个心态就都会係咁嘅， 係 咁啊，仲有就做啲咩 big day 咧？尋日啦， 尋日 呢個馬拉松啦，廣州又馬拉松啦，咁啊，尋日改路啊，頂你個肺！尋日我係喺廣州落順德，搞到我爭啲想死咁滯。咁啊，朝頭早起身我都睇咗陣嘅，因為七點半馬拉松。 幾多人啊？ 20,000人。 哦， 20,000。今年嗱，今年咧就廣州就好進步咗好多嘅，嚇咁啊，亦都話即係好多人。好多好成功啦，即广州自己话自己好成功啦，好成功嘅方面就係冇人屙尿喎，係冇人屙尿 ,ok, 呢个係非常成功嘅，因为你控制到20,000人係冇人屙尿喎。今年佢係有个佢係事前呢做一样嘢嘅，就係话咩嗱，我哋呢今年会增加咗厕所㗎啦，有600个 ,ok, 边个呢一屙尿即刻取消资格，咁咁样啊！即系你有冇发觉有个国际性嘅运动嘅节目咧，系会话屙尿会取消资格，即系呢个又好正啊！系啊， 喂，咁 啊系嘅，屌！即系你见阿丁俊晖打桌球都系噶，佢好尿频噶嘛，打完每局人哋都行翻入去先去厕所啦，咁咪嚟呢啲咪好榜样咯！屌你老尾，如果唔系，但系你打到下一代嗰啲。中国桌球员都系一打完嗰场波，即时就喺嗰度，人哋喺度摆紧波，你喺隔篱喺嗰度肥，我唔掂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呢啲系要学嘅，即系啲吓。 喂，咁冇人使啊？咁 冇人啊？屌你而家讲咩先？你而家讲地震系嘛？马拉松嗱嗱呢个又冇人死嘅，今日冇人，暂时官方报道系冇人死啊。 嗯 ，OK， 咁就几有2-3千人送咗入医院咯，但系冇人死嘅 ，OK。咁2-3千人 OK 嘅，10% 到啫，10% 到啫。大佬咁嘅空气质素，真系黐线， 搵 条命搏噶嘛。咁啊，寻系咯，咁所以就即系广州自己就话自己就进步过，即系北京嗰个啦，吓、 嗯 啊、北马嗰个就即系搞一个笑话出嚟啊嘛。 系咩？唔知喎、 啊。咪即系屙尿啊嘛。 OK。 北京嗰、那个。嗯，即系话啲尿多到可以浸烂咗个故宫咁滞啦，大佬。但你有冇睇过幅相咩？ 冇啊， 系一大排人围住个故宫出边有一个外墙咧，喺度屙尿啊嘛，吓卵死！就系即系嗰度有100多人到啦，唔系真系好啦，好笑， 好壮观， 好卵壮观，系、 嗯、 啊。咁、 嗯、 啊，仲有啲咩可以讲啊？ 做咩可以讲？ 讲下毛泽东啦。 系啊， 我呢两个礼拜我都去咗湖南啦。点解会讲毛泽东咧？毛泽东就下个礼拜就 诞辰 120周年，咁啊12月26号出世啦，咁啊今年嘅12月26号咧将会系120周年啦、嗯，因为1893年出世嘅吓，咁啊 嗯。 各地其实都有热烈庆祝呢个 毛主席 啦，咁啊、嗯、有好多画展啊、乜展、物展啊，就即系举行啦，咁、 嗯、 甚至就最近啊，其实就喺呢个礼拜嘅呢个零两个礼拜啦，其实就咁啊、嗯、又讲下啲点讲咧，又访问翻啲譬如话以往啊模仿个 毛 泽东啊，做下电视啊，做下电影嗰啲人啦、啊，咁、嗯、其中有一个其实又几有趣嘅，有一个真系好鬼正， 即係如果你睇埋嗰幅相真係好正，因為佢個樣咧近似咧，嗰個近似度咧即係接近九成嘅。咁佢就嗱，我先唔講佢係咩人先啦，即係佢咧就係一個咁，佢咧就直情係一個專業嘅毛澤東嘅表演者啦。咁佢就長期咧就喺接好多 job 做嘅。多到啲 job 咧就有經理人嘅 ，OK， 有經理人幫佢安排嘅，但佢又唔係咩一線演員啊嗰啲，咁佢淨係就係長期就係模仿毛澤東嘅啫，譬如間唔中佢嗰啲 job 咧係零碎到，譬如點咧喺條步行街度，咁著住成套毛裝啦，咁譬如然之後就喺度同啲遊客喺度揮手啊、影相啊咁樣，但佢如果你睇過佢幅相係似得好緊要，咁但係點解會講佢咧？因為譬如你扮好多人都扮得好似，佢老尾佢似咧就最大。最大惨惨一样嘢，佢一样嘢唔似嘅，就系、是、个性别啦。佢个性别系 女人嚟嘅。 咁但系啊，咁然之后，但系如果我做完节目俾我上睇，好恐怖， 好恐怖。 咁佢嗰粒麦都系真嘅。咁佢因为要长期扮啦，咁所以咧佢就话我已经好多年冇着裙噶啦。咁我咪长期咪即系我要学毛泽东嗰啲动作啊、走路啊，咁然之后咁佢系上晒身嘅成个人，咁啊啲头发个发型又唔会改啦，因为一定系一个 长期要扮噶嘛， 因为长期要扮噶嘛，搵食噶嘛，咁所以就会咁佢就话，其实我都有多辛酸噶、譬如我啲屋企嘅问，即系喺屋企就会出现好多问题啦，譬如话。咁佢其實㗎，佢 結婚未㗎？ 叫張燕 ，OK，、四川人嚟嘅嚇，你呢個就係一個 good question 啦，即係佢結咗婚嘅、，OK， 哈哈你係嘅，好啦，你幻想一下，你係佢老公嗰陣時，咁點搞咧？好啦，我收嚟。咁佢老公就話，佢老 公聽識個老公， 佢老公咧就話，我已經好多年同佢分咗房瞓嘅啦。 哇！ 佢話我真係冇辦法啦，三更半夜起身見到個毛主席瞓啦，即係我隔離咯。跟住仲有一樣嘢，佢又唔好意思講，你屌閪同阿毛澤東屌閪，咁你點搞啊，大佬？係咪先？你諗下幾恐怖？喂，直情係會嘔啊，大佬！你點可以同阿毛澤東行房嘅咧？對唔住啊，頭先粗魯咗少少。 好呕心嘅， 好啦，大王真系，咁所以呢个系几经典嘅吓、即系毛主席呢一个就吓咁啊，咁啊可以讲下毛主席啲嘢嘅，其实毛主席啲嘢真系一笔报咁长，讲唔晒嘅，咁啊， 做十集不上都讲唔晒， 十集不上都讲唔晒嘅，咁啊，毛主席有咩好讲咧？即系我都，但是有啲由咩讲？我谂毛泽东，即系我谂最悲哀嘅时候，一百二十年之后啦，即系又或者系。已经到咁建国之后就唔系好耐嘅，六十几年。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就我呢两个礼拜去湖南咧，我都同一啲湖南嘅朋友啊，即系唔系成功人士嚟噶 ，OK， 同党有啲关系啊，诸如此类嗰啲啦。咁佢都同我讲，佢话喂，我哋唔系讲少嘅，而家大佬喺湖南，即系譬如话嗱，准备12月26日又有盛典啦、，OK， 咁啊，唔净止喺佢嘅出生地韶山啦，喺、长沙亦都会好多 function 会搞啦，咁同埋就系佢话，即系我最惊讶嘅咧，就佢话俾我听，喂，今时今日你知唔知真喺湖南咧，有好多人咧系拜神噶。系攞毛泽东嚟拜神嘅，即系你求神咧，走去走去 问问毛主席， 咪装两柱香，即系保佑佢。喂，听日六合彩保佑我中啊，咁样嗰啲咧，系已经升华到咁样，即系譬如好似你拜关公啊，拜即系 孔 子啊，拜孙悟空啊嗰啲咁样，即系已经变咗一个神嘅。咁啊，所以呢、這个。即系呢、這个我唔敢讲系咪一个悲哀嘅，但系个情况系咁样咯。咁同埋就系话120周年，即系120周年啊，当然一定要庆啦。即系譬如话由中央由上而下开始，一路全部人都要庆啦，大佬，因为即系冇即系今日嘅政权系仲系仍然建基于呢、這个即系 登 基，即系因为你冇认受性啊嘛， 但系好， 你咪一定要系咯，继续要认查作父咁样，继续要认落去。 系啊，但系好悲哀嘅就系话，即系 OK 啦，好诞生120年啦， 系， 但你嗰个跟随嗰个脉络嘅方式咧，其实你对下边嘅所有领导人咧，其实系一个好。即係好大嘅傷害嚟㗎嘛，我哋都講過啦 ,OK, 馬克思主義、跟住然之後毛主席嘅思想，然之後跟住三角代表一路咁樣落去㗎嘛，你見到個脈絡係咁樣㗎嘛。 馬毛鄧囉，江湖集囉、馬列 跟住就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跟住科学发展观，跟住之后就到阿习未阿未阿习未 create 咁啊，到最后，所以你好惨啊！即系你见到就系、是，所以我上个礼拜都讲过就系、是，喂三中全会你有咩好讲啫？系咪先？即系你。我谂要你站要去到最后就系、是，其实咧你再到阿习下边嗰个咧，嗰、那个其实咧你早少少揾另一个接班人啦。我咧你其实系应该要揾一个人去将马列毛江湖习六样嘢咧可以再整翻埋 group 翻，系啊一嚿。 咁 嗰个就真系王者啦， 系啦， 嗰个真系王者，因为。喂，絕對係唔容易喎，話俾你聽，超超艱難嘅大佬。你淨係你淨嗰喂六樣嘢嗰種矛盾。你譬如話你譬如話毛澤東思想，有啲人好多人都唔知咩叫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係包好多樣嘢噶嘛，槍杆子出政權啊，或者仲有嗰啲繼續革命論啊。喂，你嗰啲嘢擺到落去，去到三個代表啊，你已經要拉啊。江泽民去打靶啦，屌即系啲矛盾系多到不得了噶嘛，咁但系呢个就系咯，即系要。 唔系你成个根基系你冇办法离唔开矛盾噶嘛，因为你共产主义起家噶嘛， 系。 但你去到呢一刻嘅系， 系啊，即系今时今日， 你个发展嘅系你睇住个经济去行噶嘛、嗯、，OK， 咁你当时所即系毛泽东所讲嘅嘢咧，系已经差唔多系烂晒 咁。又唔系话完全烂晒嘅。今时今日，即系譬如话喺中国有好多学者咧，就会比较聪明。即系如果比较聪明少少嗰啲，就会咁嘅。即系你话比较一个都较多人讲嘅，就系话一个解读嘅，就系话喂毛泽东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伟大嘅人啦，因为佢带领呢、這个中国进入一个新嘅时代啊，点啦。咁但系嗰度咧就即系嗰度就系要嚟去做一个解读啦，就系、是、话，但系佢晚年咧犯咗一啲咧极左倾嘅思想，咁呢个咧系有错误嘅，因为呢个系即系喺邓小平年代都已经讲过啦，唔知咩三七开啊，有乜嘢咁咧，系即系而家即系如果你比较冇咁神化佢嘅，咁啊会有啲学者就会用咁嘅解读啦，即系话佢都唔系一个原因，佢最咁啊嗰个但系嘅年代，我谂就主要系集中喺文化大革命嘅年代啦，即系都会讲翻就系、是，因为你喺嗰、那个喺，因为喺文化大革命嗰橛啊，最后嗰十几年咧，你系冇办法自圆到其说噶 嘛， 同埋就系咩咧？同埋咧，其实就系同埋，因为你跟住打后嘅领导人，其实已经系背离咗毛泽东嗰个思想噶嘛。譬如话，喂，毛泽东思想仲讲紧带大家点样由社会主义走去共产主义嘅，咁、但系今时今日仲讲唔讲呢样嘢？ 梗 唔讲啦，而家只会坚持。呢、這个无产阶级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嘅路线嘅啫嘛，你唔会再好似毛泽东年代咁样，喂，话俾大家听，我哋有个乌托邦噶，嗱、个乌托邦今时今日辛苦少少，我哋总之咧就不断革命吓，到最后咧就会系带大家进入一个共产主义嘅乌托邦。咩叫共产主义乌托邦咧？即系譬如话。再冇呢、這个 冇任何阶级之分咯， 冇货币啦， 冇嘛， 冇话按，譬如话冇话按照你嘅劳动去攞到你嘅收入啦，因为都话到最后你共产主义嘅时候就按需要嘅啫嘛，即系譬如话你譬如话嗱，有多概念咧，好多人而家都未必会搞得清楚嘅，即系譬如话你话究竟老毛泽东嘅思想系啲乜嘢咧，即系。你話好多嘢，其實佢係反成個即係有多經濟嘅概念啊，其實佢係將佢扭轉曬噶嘛。譬如話佢唔主張 diversification 嘅，即係一啲分工嘅，即係社佢即係譬如毛澤東覺得社會上唔應該有分工 嘅。 譬如話，所以你先會見到喺60年代初嘅時候會有人民公社啊，你跟住到譬如話嗰啲到66年即係文化大革命之前夕嘅時候，有嗰啲五七指示啊，寫俾林彪啲信，你咪見到咧，就係話咩？佢就要鼓勵所有每一個單位啊。你都系冇分工啊！每一个单位都要逆工逆农啊嘛，即系你知唔知咩叫逆工逆农啊？即系譬如话，你一间学校，你嗰啲学生除咗读书之外咧，你就要需要学习埋点样去耕田种菜，亦 都要学埋点样去喺工厂度做一个工人，亦都要学埋点样揸支枪做枪杆子，亦都要学埋所有政治文化。喺学校如是，喺一个农舍如是，喺一间工厂入面亦都如是。咁呢，然之后呢，佢嘅概念就係咩呢？咁你咪大家就唔使再分工合作㗎啦。喺每一个单位或者每一个范畴上面，所有人都系 multifunction， 都系 multifunction 咁。但系呢个其实系黐线噶嘛，即系如果呢个系乌托邦到即系冇可能喺个实际嘅情况里面可以， 其实 可以发生噶。 其实佢自己都演绎翻马克思个套，亦都系扭晒噶嘛。 系 啊，马克思讲嘅好简单。 呢啲系其实都系马克思讲 嘅。系啊，但系马克思讲嘅就好简单，就话你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所謂嘅最終嘅共產主義嘅就係話 ，OK， 政府控制曬所有 resources， and then 政府嘅角色係 100% 嘅，而下面嘅人民只要跟翻政府嘅意思去做就得，而佢哋嘅勞動力就由政應該話佢哋嘅成果同勞動力咧都係按翻政府去分配翻俾佢哋，而個分配嘅過程當中係每一個人都係公平噶嘛，其實係講呢一套 係咯，所以佢就去堅持去跟翻呢一套啊嘛， 但係冇得 呢，因為呢個嗱佢係。佢系交跟，亦或系即系系真心去跟咧？嗰、那个可以讨论，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所有喺六六年之后，呢一套咁嘅嘢系支持佢去做一次轰轰烈烈嘅文化大革命啊嘛！其实都系一个权斗，但系佢就揾到一个理论点去支持佢，就去搞。即係跟住嗰十年嘅浩劫囉。咁所以所以呢啲嘢今日呢就會將佢擺咗去一個毛澤東嘅一個晚年嘅一個錯誤嘅路線啦，一個比較極左嘅路線啦。咁所以你見到嘅就係、是、到佢即係瓜咗柴，跟住到七八年之後，到鄧小平上台，咁佢所謂嘅鄧小平理論、就已經將佢扭啦。就是、譬如話最主要一樣嘢，鄧小平嘅理論就係將個公有制扭翻，即係將公有制壓翻低佢。雖然佢都仍然嗰時公有制係主導嘅，但係起碼呢就鼓勵有即係私有制出嚟啦，即係鼓勵大家去做返自己嘅 小商業啊 之如此類啊，咁然之後就再一路呢就然之後點樣摸著個石頭，成日摸著個石頭過路，跟住就慢慢經濟改革開放啊等等。 我唔明白，其實 咁所以即係有個演變㗎嘛。 幾得意嘅係話毛澤東，你見到佢即係 OK 建國之後啦，幾次嘅大躍進啦，其實成班人你會見到，即係從純粹喺歷史上睇翻，其實唔係好識搞當時嘅經濟， 梗係唔識啦。 同埋就係話你見到係咧，即係有啲束手無策嘅係。点搞啊？真系、即可能系佢哋都冇幻想过可以打到一个咁大嘅江山翻嚟。好啦，打咗一个咁大嘅之后，发觉喂，原来真系要食嘅，原来真系要做好多嘢嘅。但系系跟翻，咦？但系跟翻马克思嗰套嘅时候，喂，冇嘅，佢嗰本书冇写出嚟嘅。 其实要摸著个石头，就毛泽东已经系摸著石头啦。 咁啊，大跃进 OK 啦，成功过啦，叫1953年嘅时候，但系一路 成功。 唔係有段時期係 OK 嘅，咁但係後尾跟住就冧曬啦。 嗰、那個係虛假數目， 但改善到啲嘅，因為你當 compare with， 因為戰後嗰個生產力係成，即係喺個經濟上，你戰後嘅生產力係會提高咗嘅。咁嗰陣時因為大家都發覺和平嘅時候，咁自自然然無論個耕作上所有嘢都 OK 咗。咁嗰個係假象嚟噶嘛，所以先至跟住就會更加激烈啊嘛，即係討伐列 強嗰陣。我只係咁講咯，即係你其實睇毛澤東係有好多啟發嘅。即係呢個睇返呢六十幾年嘅歷史，即係你話如果要諗毛澤東，我哋不能去一面都去歌頌佢啦。其實同埋亦都即係其實要但係喺中國今時今日120周年，即係我講緊嘅悲哀就係話冇乜人夠膽去批判佢，即係冇乜人夠膽去批判佢咧。我講緊喺中國境內啊，即係中國境外嘅，我諗就好多人對呢個人物就已經有一個，即係有多 conclusion。OK， 咁但係譬如話喺中國國內嘅，就係、是、你見到個悲哀，就係仍然有好多人係不敢去批判啦。特別係個政權啦，個政權仍然需要依賴毛澤東呢個神去繼續支持呢個政權咯。咁呢個係一種悲哀啦，同埋就係話，你都見到其實 都系嗰句咯，即系中国历史系循环嘅，即系你会你会见到呢个人好得意嘅，即系其实佢嗰个 charisma 好大，但系其实佢系乜都唔识嘅，咁而即系你由49年去到70几年，咁啊成个中国10亿8亿人 ，OK， 就系俾一个人咁样去舞到头都晕，咁其实嘅系好值得去了解嗰个过程嘅，即系嗰个过程里边其实系。你覺得係好嘆為觀止嘅，點解所有人都覺得呢個人有問題而又唔去反佢嘅呢、我都講我以前都未必好明嘅，咁但係當我早幾年嘅時候加入咗四民聯之後啦，就經歷過好多嗰啲事件啦，咁我係明白嘅 ，OK， 因為我諗我都曾經挨住會扮演過一啲角色嘅、即係嗰啲角色當然唔係周恩來、劉少奇嗰啲啦，但係都起碼康生啊。或者張春橋啊，即係嗰啲咁嘅角色我都扮演過，咁所以即係咁我就會明㗎啦，但我又好難同你去分享嘅，即係當我即係會咁講囉，就係話你喺圍住一個好有 charisma 嘅人嘅身邊嗰啲人呢，會全部都傻曬㗎，同埋就係大家好驚啊，大家好驚俾人哋去疏遠啊，咁、所以呢你即係你好就好難會去批判佢㗎，即係因為覺得嗰個人好似天下無敵咁樣，好似帶咗個光環咁樣。如果你一批判佢呢，身邊嗰啲人所有啲人一齊都會離去你啦，鬥你啦，唔同你傾偈啦，唔同你玩啦，夜晚去飲酒唔嗌你啦咁樣，即係喂，大家原來每個人係會有個嗰個弱點，嗰係一個人性嘅弱點嚟嘅。咁所以特別喺中國嘅歷史，你會見得好明顯嘅，因為你譬如話喺歐美嘅歷史就係喺學人哋，因為人哋咧好早可能已經發現到呢個問題，人哋會好 focus 喺去建立一套制度，去制衡呢一種好理性嘅弱點，咁但係中國呢就真係呢2000几年呢嘅歷史裏面，去到依家呢你都揾唔到一套制度去制衡呢樣嘢，我哋今時今日都仍然係好人治呀，咁所以就會走出一個毛澤東咁嘅物體出嚟囉，即係如果你對毛澤東有好多研究呀，或者其實好有趣呀，譬如話你睇佢所有啲寫俾同僚嘅信啊，所有嘅嘢啊，佢都係雖然入面內裏可以含有好多目的，咁但係佢可以用一種好有點講呢，好似好親切咁樣寫一封信俾你啊，然之後譬如你睇啲五七指示啊、五一六啊，又或者係譬如當年呢，你就算譬如話你大家可以抄返啦，譬如話去到第九屆嘅中央政中九中全會啊，譬如話喂毛澤東做嗰啲政治報告啊，你攞返佢嗰份嚟攞返同今時今日啊習近平寫嗰啲三中全會比啊，你會發覺你個對比，唔好講內容，你發覺呢嗰種寫嗰種方法呢，就係今時今日習嗰啲呢，就係一種八股文嚟嘅，即係你睇實成篇嘢都會瞓著嘅，但你睇老毛呢寫一篇俾200几个中央委员啊开会一个政治报告。喂，你发觉佢写得好跳脱㗎喎，我记得唔知九中全会一十中全会，而你睇下好多㗎，其实老毛后咪老年嗰啲，即係佢会点样开个头呢㗎，同志们嗱，我要讲嘅嘢呢以前都讲过晒俾你听㗎啦，你哋啊自己好自为之啦，我啊其实冇咩点同你讲咁啊，佢用咁样我开头㗎，一份好 official 嘅報告，跟住然之後一路寫十幾張紙大佬，然之後咧先入曬正題，但啲嘢全部唔悶嘅。但係會睇到佢有一種魔力，點樣去 lead 住曬所有 人。 即係喺佢下面，其實喺眼中，如果你係毛澤東，你會覺得下面嗰啲人所有人都好似即係好似操縱，可以好完全係操縱曬喺佢個 手中 嘅。咁所以即係啲喺一個好奇特嘅一個人，亦都睇到中國政治嗰種愚昧囉。 但係冇辦法，就係話即係去到今日嚟講，即係你嗰個所謂嘅壓力，就係你冇人可以改變到個事實。你掹咗佢個光環落嚟囉，改唔到㗎，但係呢個係嚟緊每一個即係接任落去嘅人都要去面對嘅一個壓力囉。呢個就係即係 ,ok, 你可即係可能喺中共嘅歷史上，你可能攞到成個中國 ，OK， 你一個執掌嘅政權，但係你呢一每一個嘅接班人都好，你都搣唔甩嘅就係過去前人所俾你嘅壓力，好似一代一代咁傳落嚟咯。 冇辦法㗎，冇啊！你唯一解讀呢、這個呢、這個唔係呢個就係一個朝代咯。 嗯，即係話係啊，你好簡單就話你天安門掛一日掛住毛澤東幅像，你問唔到啊？ 唔靜止㗎， 你冇 唔係唔靜止啊！你去到你睇下嗱，你睇三中全會仲係講緊嘅就係咩？我哋一定要堅持無產階級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嘅路線，所有嘢都係同埋堅持呢個江馬列毛江湖啊，未到閘 ，OK 嘅所有嘢都要擺翻曬落去噶嘛，你冇辦法啦，呢、這個再咪話俾你聽，呢、這個就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所以咪話俾你聽，到最後你唔會有一個政權嘅交替咯，呢個係一個朝代嚟噶嘛，即係你只係唯一你一定要話俾你聽，喂你係要咁樣你先可以解讀到， 唔 係 同埋 你先會做人會舒服啲啊，即 係 話你 睇咯，睇嘅就係話究竟去到爛到即係一定會嘅爛到某一個地步嘅時候，緊應該會有一個人係會可以扭轉到好多嘢嘅。等咯， 唔系我哋好悲哀噶嘛，所以你到最后嘅我哋未必又唔知有冇命睇到啦。咁但系你最后点去终结呢一个政权啦，就系革命咯。但革命我都讲过，革命唔系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嘅嘢。我哋唔想再见到每100、200年中国就会出现革命啊嘛。我哋想见到嘅系一个制度啊嘛，系一个可以和平转移到个政权嘅制度啊嘛。咁呢个就系我哋一路成日都要争取，即系希望可以争取到嘅嘢咯。但系唔容易嘅，因为中国人唔醒啊嘛。咁你到最后个总结嘅就系中有你有咩人咪有咩政府咯，好无奈嘅。其实成日讲呢句说话，咁我嚟紧呢个礼拜啦，我哋试下可以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我认知嘅一啲毛主席好骑呢鬼怪嘅古仔啦。咁我即系我由下个礼拜开始啦。嗱，即系今个礼拜完结呢个节目咧，其实咧就唔系咩古仔嚟嘅，咁啊读一段嘢啦。1958年，你头先讲嘅大跃进啦，大跃进嗰阵时其实有三面红旗啦，知唔知咩叫三面红旗啊？ 死啦！人民公社系咪啊？ 总路线啦，人民公社啦，同埋大跃进啦，嗰、那个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经济灾难嚟噶嘛，因为个背景其实就话你喺50年代尾嘅时候开始做完反右啦 ，OK， 49年建国到58年，差唔多10年啦，其实当时嘅中央个压力咧，其实就咩咧？所有一句嘢我都可以讲得晒嘅，即係佢概括就係嗰个最大嘅问题要面对呢，面对人民呢就要加快嗰个生产力。呢个就係我自己嘅理解嚟嘅，所有嘢都係要加快当时嗰个生产力。因为点解呢？因为成个国家百废待兴，10年去到58年冇乜嘢见到出嚟，因为然之后就要，因为仲有政治运动啊嘛， 所以 你仲咁得闲走去搞寒战啊、反右啊，所有嘢，咁所以咧，当阵时嗰个中央政府咧有嘅咧就系一啲经济上嘅生产力嗰个速度点样去提高咯？咩叫生产力速度点提高咧？譬如话点样快啲开多啲工厂啦？点样嗰个 infrastructure 啦，即系成个国家嘅 infrastructure， 点样快啲起啲桥出嚟啦，起啲水坝啦，咁啊，乜嘢都要做，因为嗰个你先可以好清楚立马可以俾人民老百姓见到你有一个政绩走出嚟嘛。咁所以喺咁嘅背景之下，就走咗一个叫做三面红旗出嚟，即系所以就叫做总路线啦、大跃进啦、人民公社啦。嗱，读一段嘢完结今日嘅节目啦。喺1958年咧，《人民日报》咧，我就揾到一段咁嘅嘢，就系话有一段就叫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嘅决议。咁呢段嘢好得意嘅，而家读翻咧，其实咧就都觉得几有趣，佢咁讲嘅。1958年咧，一种新嘅社会组织咧，像初升嘅太阳一样，喺亚洲东部嘅广阔嘅地平线上咧就出现咗啦。呢个咧就系我国农村中嘅大规模嘅 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嘅政治合一嘅人民公社。咁人民公社制度嘅发展呢，为我国人民指出咗农村逐步工业化嘅道路，农村中嘅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呢个全民所有制嘅道路，社会主义嘅按劳分配呢逐步过渡到呢个共产主义嘅按需要分配嘅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努力嘅劳动同埋体力嘅劳动嘅差别逐步缩小至消失嘅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嘅逐步缩小以至消失嘅道路。佢可以预料啊，喺将来嘅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系社会结构嘅基本单位。 嗯， 啊，即系今时今日再读翻咧，真系发人心醒啊！咁啊，今时今日咧，你就再唔喺中国见到人民公社啦，吓咁啊！但系咧，当年咧，大家都相信人民公社咧就可以千秋万世嘅。咁啊，好多人都未必有见过人民公社啦。我细个时候都有见过嘅。咁啊，好开心嘅，其实所有人喺入边咧，其实就好似阿毛主席话斋咯，即系唔使做嘅，做啊36，唔做啊36，大家按需要去分配嘅啫。咁啊，然之后就只有啲傻佬先会做嘢啊，诸如此类嘅。咁啊。佢好奇特嘅一个，即系一个曾经出现过喺中国嘅一个产物啦。 嗯，吓，补充少少嘢。 好啊， 1958年嘅时期，点解咧？因为1953年就系第一个五年计划。咁啊，然之后完成咗之后，58年咧就系因为53年订立嘅时间咧，系超标嘅。OK， 咁而跟住之后咧，所以就58年咧就更即系称之为变本加厉啦，就拆开咗就有三面红旗呢个概念，就会有人民公社大跃进同埋呢个 总路线。 OK， 咁咧其实咧喺当时即系讲多少少嘅系当时咧成个嗰个文化上咧其实系一个好洗脑嘅形式嘅，即系呢度讲少少嘅就系话当时有套邮票嘅。OK， 咁其实反映到当时人民58年嘅时候要做啲乜嘢。OK，第一个就系construction 嘅意思就系好多infrastructure要搞嘅， 系啦， 最主要系铁路。OK，第二样嘢就系话咩咧？工厂同埋农业。OK，工厂嘅意思就系咧系啲铝啊、啲钢啊，因为要起铁路嘅就系要 重工业嘅工厂， 铝就系同钢， 系啦， 关于个铁路， 系啦，所以大跃进嘅时候有大炼钢咯， 系啦。咁然之后第三样嘢咧，佢咧就佢咧就称之为咧交通嘅 ，OK transportation。咁但系个 transportation 系咩咧？系要再执翻晒长江同黄河嗰个运河嘅运输嘅网络，即系水路同陆路都要搞嘅当时。咁其实嗰阵时就即系喺从个邮票度咧可以睇到咧，有好多嘢系已经慢慢即系嗰阵时嘅内地出嘅邮票咧，系反映到好多嗰阵时政治嘅。 我哋细路仔嘅时候就唔正经睇邮票嘅。就是爸爸带我哋去南洋戏院睇戏嘅时候咧，你成日都睇到呢啲咧，就系宣传片嘅，就系嗰啲共产党啲宣传片，即系话俾你听，嗱，我哋今时今日咧，又起咗一条唔知乜乜铁路啦，或者乜乜水坝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会睇到总理周恩来咧就去嗰度啊，即系拍手掌啊，鼓励下当地啲工人啊，诸如此类。咁我哋细个就成日睇呢啲咁嘅片嘅。Anyway， 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我哋可以就继续搵少少时间，咁我哋讲下毛泽东啦，何华一路讲到10月26号咁啊，睇下到时生日同佢开翻个 party。 好啊。 咁啊，最后一只歌啦，都系一只我喺70-80年代咧，成日都会听嘅一只好中意嘅歌嚟嘅。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啦 ，Maxine Nightingale 啊，咁啊一只一个 R&B 嘅美国歌手啦。咁啊呢只歌就我都好耐冇听翻。Lead Me On，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北上频道再见。 好，拜拜。 拜拜。